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1777年的时候，中国的器乐声是由意大利的传教士阿玛伊特神父传入了欧洲，随即就在欧洲出现了一些手风琴的前身乐器，但他们很多都没有成型就被淘汰了。真正的拉的风琴是由德国人德里克·布斯曼在1821年制造了用口吹的奥拉琴，1822年又在琴上增加了手控的风箱和按钮。后来奥地利人西里勒斯·德米安在布斯曼的基础上，也是集当时手风琴的各种前身乐器之大成，成功的改良创造了世界上第一架被定名的手风琴。那今天为什么要讲手风琴的来历呢？因为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整个一小时要穿越的就是这件乐器的音色。鲜艳的饱和的色泽，奇幻狂想的缤纷，这样的音乐带出的是我们舍不得眨眼的巴黎，因为这是来自于一部电影，就是《天使艾玛丽》。在电影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的就是手风琴的声音，好像手风琴和欧洲有着特别多的关系。它的一出现，叫我们听到了是欧洲的那些色彩斑斓的世界。耳边听到的就是来自于《天使艾美丽》当中最著名的一段。 的魅力，穿越手风琴的时代，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来分享，我是王卓。其实说起手风琴呢，大概很多朋友会出现不同种类的这样的图片在自己的脑海当中吧。比如最常见的就是那种按钮式的手风琴，也被称为八扬琴，就是左右手都为这样的按钮，就都是小黑点点的那样的一个手风琴的样式。另外呢，还会有键盘式的手风琴，也就是右手是以钢琴的键盘的形式，而左手就是键钮这样的一个形式。这也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在很多爸爸妈妈呀他们的年轻时代的时候最常用的这样的一个伴奏乐器吧。一边是钢琴，一边就是黑的小键钮。另外一种呢，还有叫做 MIDI 手风琴，电子手风琴，就是采用了数字的技术，可以实现各种音效还有特效的手风琴。另外一种就是在南美十分流行的，也是由德国的六角手风琴演变而来的，叫做班多纽手风琴，也叫做班东尼手风琴，主要呢是用于演奏探戈的音乐。而我们被称为探戈之父的皮亚佐拉，他也是其中的佼佼者，就是演奏这种手风琴的。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由手风琴来演奏的各种各样的音乐。 我的好朋友可能会发现，哎，这里面不是经常会用到的一些电乐吗？是的，我说话的时候经常会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音乐，觉得和我所要说的内容呢会很贴切，或者是和我的声音比较贴合吧。而我呢特别偏爱的就是手风琴这样的音色。那今天有何的魅力和你一起来穿越的就是手风琴的一个时代。其实这也是一个时代的音乐记忆，很多人在现在尤其是小孩子啊，十几岁可能都不见得听到过，现场听到过手风琴的演奏，他们可能是更不能理解了，也可能是爸爸妈妈，也可能是爷爷奶奶那一辈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经常出现的这件乐器就是手风琴。前一段时间爸爸妈妈去外地和老同学相会，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居然有人就背了一架手风琴，哎呦，他们的欢乐呀，我从他们的回忆当中和他们的讲述当中能够感受到，因为眼睛里泛的是青春的光芒。 在刚才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手风琴它究竟有几种啊，其实通过上述的这样的几种的手风琴的结构类型的变化，你可以看出来它发展的过程当中经历了几个阶段。当然了，它主要是与苏联还有北欧的一些国家当中特别流行，其他的一些国家地区广泛流行呢还有键盘式的手风琴，比如我们中国。所以手风琴自从它创制至今，在制造工艺、演奏的技巧还有它的音乐作品方面都是有极大的这样的变革的。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其实就是在现代的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身边一些很新的和手风琴有关的这样的作品。那耳边听到的很多音乐都是来自于这样的一张专辑，而这张专辑可能很多朋友也收藏过，就是漂浮的手风琴。他是来自于一位叫做王彦萌的音乐制作人，他去东欧旅行的时候，在布拉格的地铁遇见了手风琴老艺人，非常受感动，就开始手风琴音乐的探索。那之后呢，他就开始学习手风琴，许多人叫他萌萌。他呢也是特别创作了耳边的这样的手风琴的专辑，从布拉格的地铁站到台北的捷运街头搜集的手风琴的音乐，一直到创作一张手风琴专辑，这是一场非常漫长而且惊喜不断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流浪。耳边为你带来的音乐很多都是来自于漂浮的手风琴。魅力，今天的穿越午后，一起来穿越的是手风琴一个时代的音乐记忆。可能这样的乐器也会引起你的一些关注和你的记忆当中的往事吧。不同的年龄，我相信会有不同的感触的。一会儿永恒的魅力继续和你分享手风琴的音乐记忆。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以晴为主，气温回升，风不大，有利于人们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夜间有冷空气活动，后半夜有三四级的偏北风。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八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四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川医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医气象指数是一，是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昨天公布了2018年全年的演出剧目安排。茶馆、小井胡同、洋麻将、李白等多部人艺经典剧目将再次和观众见面。其中，人民导演冯远征主演的讲述京城古玩行业的话剧《玩家》将贯穿春节期间，上演到2月26号。春节之后，去年新创排的由唐烨导演、王班主演的《关汉卿》会从3月3号开始再度上演9场。带观众回到元大都，探寻早已失传的元曲杂剧。4月23号，北京人艺夏季演出季将拉开序幕。濮存昕、龚丽君主演的《洋麻将》，蓝天野先生2017年新排演的《大宋诗》，以及濮存昕担纲的《李白》都将再登舞台。最受关注的镇馆之宝《茶馆》也将从6月8号上演到6月18号。2018年的人艺实验剧场也将陆续上演《我爱桃花》《解药》《冰淇淋》《民国喜剧三则》《燃烧的梵高》等近年来的新创剧目。据北京人艺院长任明透露，今年北京人艺还将新创2部大剧场作品和2部小剧场作品，在6月和12月与观众见面。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穿越午后，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聆听，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这样的一件乐器，其实我觉得它是又有温度又有湿度，而且还是有味道的，这就是手风琴。它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音乐记忆。那下半时段再从手风琴的音色当中来寻找你记忆当中的那个时代吧。 电影《天使爱美丽》当中，我们总是会听到层层叠叠的钢琴、小提琴、手风琴、鼓声、口琴，而这也正是他的作曲者杨提尔森他自成一格的异想世界。那我们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特别选择一期来做他的音乐人物专题，也就是音乐人生，会特别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杨提尔森他的音乐。是的，就好像是打在湖面上轻轻的涟漪的细雨，轻盈的时候化作的是跳动的水滴，音符简洁短促，但是一次次的变奏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么的悠然的荡漾。其实说起来呢，现在的手风琴不仅可以担任伴奏、独奏，参加重奏、合奏、协奏，甚至呢可以单独演奏古典各派音乐大师们的大型音乐作品的原作。随着手风琴这种乐器的不断的完善和演奏技巧的迅速的发展呢，它的这样的一个手风琴专业的音乐创作引起了很多作曲家们的重视，为手风琴专门写作的作品也是越来越多。总之呢，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手风琴是由原来的雏形发展成现在这样的完善 精美的乐器，它的发展速度相当惊人的，在乐器发展史上是非常少见的。那手风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最为广泛普及的乐器了，在我们国家也是这样的。一会儿再来聊一聊在中国手风琴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吧。在中国手风琴艺术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初期的时候，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国家的手风琴经历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可以相当说是一个启蒙的阶段，并且呢是从部队到地方，从工厂到学校，从农村，从城市到农村，这样的一条非常独特的路线。那在我们的大众当中呢，这样的一件乐器其实是得到了非常大的认可的，无论是在像刚才所提到的任何一个地方，好像手风琴让大家觉得就是生活里的一部分，每一个学校，每一个工厂，或者是每一个部队，每一个地方吧，都会有这样的声音，有这样的音色从生活里传出。所以呢，手风琴总是让人觉得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吧。那现在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今天节目里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手风琴。好了，继续来听吧，耳边的音乐依然是手风琴，快节奏的手风琴。 手风琴，一个时代的音乐记忆。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穿越的就是手风琴。随着这些年有电子琴热，还有钢琴热潮，手风琴似乎已经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而它也真的成为了一个时代的音乐记忆。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手风琴。我是王卓，之后为你带来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明天永恒的魅力，这里再见吧。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走在春天的路上》，李冰雪作词，梅光辉作曲，吕薇演唱。 冰雪消融，风轻轻流淌，大河向东浩浩汤汤，三山五岳在晨曦中醒来。